用多牵挂，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息间似雾化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息间似雾化。 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徐冠杰，叫做《浪子心声》。接下来回忆一下柯以敏的声音，这是柯以敏呢在台湾发行的第二张全新国语大碟，叫做《爱我》，里面呢听听看他对情歌独特的敏感唱法。这首歌叫做《Love Love Love》。 我也不懂，一对你，一对你深陷情网中。会只是想表达这一份情感，噜噜噜噜噜，却无法传达，停留在口中。无论如何，多奢望能和你相共在梦中，只求在午夜里，却总不。从来不肯出现我的梦，我也不懂，只是对自己最爱的人表露，简单的一句我爱你的时候，噜噜噜噜噜，泪无法控制从眼眶滑落。相处的时空，就算一点点点点变成回忆，爱依然活动，爱依然活动，嘟嘟嘟嘟。我也不懂，泪无时无时分分。纷纷的花落， 秀文2003年发行的《完全有我》专辑当中，这一首歌曲叫做《终身美丽》。 终身美丽，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。